原来昨天安宗和白蚁回去之后，就有新的客人来到他那台电脑包了通宵。这个算是老客人了，经常来这里，而且这几天一来就是通宵。到了早上，这个老板就开始问他们要不要早饭。走到那死者的位置，发现他一动也不动的头朝下趴在那里。老板以为他还在睡觉，就想干脆推推他，问他要不要订早点。那个家伙就直接倒了下去，整个人摔在地上，整张脸都发紫了。老板用手摸了摸他的脖子，发现已经死了，身体都凉了，这才报警喊警察来。安宗捏着额头说， 有没有说死因？ 网吧老板摇了摇头说， 法医又不会把消息告诉我，不过按照我个人的判断，那家伙是被闷死的。 安宗发出了一声哦，然后想到白蚁说白天发生的凶杀案，就问道， 那白天怎么又出人命了？ 说到这里，这个老板才开始显得非常局促和窘迫，甚至有一些伤心欲绝的样子，几次都试图想要离开。不过他踌躇了半天，还是告诉安宗， 死的是我的侄子，他昨天晚上就坐在那台电脑边上。 安宗突然想到那个满脸是豆子的年轻人，皱眉道， 会不会是他看到什么了吧？那他为什么会被杀呀？谁杀了他？ 哎，他是被那个死人的家属给弄死的，发生了口角，双方动起手来，不知道小俊怎么回事，居然掏出了一把刀子，但是却被人给拐了个弯，把自己捅死了。因为不知道哪个王八蛋说早上死了的那个是被我侄子杀了，他们本来认识倒是认识，其实就是在一起混的小鬼罢了，但是我侄子他是不可能会杀人的。 这算怎么回事啊？ 老板见他还在那里自顾自的提问，就不耐烦地说， 哎呀，你就告诉我你到底听到了啥，我这开一个小网吧搞成这样，你说我算什么事儿啊？ 安宗见他的确是苦闷到了极点，也就不再追问，把知道的全都告诉了他。当他听到铁板的时候，突然想起什么，连接下去的话都没有听清楚就往回跑，嘴里还念叨着原来是那事儿。安宗愣在那里看着那家伙匆忙跑开，也不知道该怎么办，只有搔了搔头发回家了。回到家，他又把这事儿告诉了白蚁。白蚁在削土豆，听到安宗给他那么一说，没答声，反而拿着小刀指着他的鼻子说， 你又去打听了，闲事莫离，懂吗？ 安宗拍开小刀哼了一声，蹲在他边上抽着烟，不服气地说， 也没惹呀，这事本来就和我们没关系啊，别拿刀对着我，看着刺眼。 白蚁刚要再开口，但是厨房里的锅子开了，瞪了他一眼就去收拾。安宗继续蹲着抽烟，然后对着厨房里说， 哎，你说那声音是什么东西发出来的？那个家伙一听到铁板就冲了出去，真是怪事儿啊。 白蚁嗯了一声也不回答。 你说那个早上死的真是黄毛给弄死的？我觉得也不像啊，这小子根本就没那个胆子，不过他们过去是认识的。还有啊，你说为什么我们通电话能够听得到呢？ 白蚁还是嗯了一声。安宗觉得有些没劲，白蚁根本就不想搭理他，他抽着烟也就闭嘴不说话了。过了一会儿，白蚁叹了口气说， 哎，麻烦帮我把碗橱里的筷子拿出来。 安宗掐灭烟头，但是因为一直蹲着，所以脚有些麻，一下子没站稳，直接往后摔了下去，而手无意识地碰到了铁质的鞋箱，那声音和他在手机里听到的声音非常类似。此时白蚁也听到了，站在厨房边上看着他。而安宗突然间有些明白了，那声音是哪里发出来的了。安宗坐在地上对他说道， 那手机里铁板的声音应该是 机箱的声音。 也就是说问题出在机箱里面。 那老板应该知道些什么。 别想了，准备吃饭吧。 安宗点了点头，但是心里总觉得这事儿还没有完，就像是一块石头落入了湖中，展开了一圈圈的涟漪。夜里一直都在吹西北风，本来就没有多少叶子的悬铃木还在那里稀稀嗦嗦地发出微弱的响声，伴随着狼吼似的风声。安宗躺在床上特别的心神不宁，前面刚刚合眼睡熟，就没头没尾地做起了噩梦，最后被一个非常可怕的噩梦给吓醒了。那个梦做得非常真实，但是当一醒过来，却怎么都想不起到底做了什么梦。他摸了摸头发，额头上都冒出了冷汗，抬头看着挂钟，发现现在才半夜三点。外面的风好像稍微小了一些，只是时不时发出一种类似叹息的声音。他舔着嘴唇，准备去喝一杯热水，喝完再继续睡。这一翻身却吵醒了熟睡的白毅。白毅问他怎么了，安宗捏了捏鼻子说， 不知道，总觉得要出什么事儿了，眼皮一直在跳。 白毅放开他的手臂，然后靠在床头看着天花板。安宗披上外套倒了一杯茶，喝了口热水才感觉稍微舒服了些，而困意也就上来了。他回到床上，白毅侧头看着窗户说， 很多人都认为所有的东西都是有灵魂的。 万物有灵说，按照这个理论，即使是没有生命的东西也可以拥有灵魂，比方说泰山石敢当。 如果我猜的没错，这事儿很可能就是往这方面靠的事。不过总觉得还有什么其他的东西缠绕在里面。 如果他不来找我，会不会早上再多出一具尸体？ 心里又不免七上八下起来，但是他也不知道哪里去找这个网吧老板，而网吧已经给警方封了，也没有办法去问，况且他也不能确定到底这事还会不会发生，万一搞不好还会以为他真的和那少年之死有关系呢。白毅伸手摸了摸他肩膀，安宗无奈地打开电视机，这个时候居然还有电影，反正也睡不着，他干脆就看起电视来。电影很不错，是《勇闯地狱》档，白毅和他一起在看。反正明天也是星期六，他们都做好了赖床的心理准备。看到最关键的时候，电视机的画面突然跳了起来，然后出现了卫星中断的画面。安宗刚想要说真倒霉啊，于是开始伸手够放在白毅那边的遥控器。这个时候电视机却突然又有了画面，他缩回身体，白毅往脑后塞了一个枕头。安宗下床给自己和白毅再倒了一杯茶提提神。安宗在厨房里听到白毅喊道， 这是什么，怎么那么模糊？ 他连忙放下水杯，匆匆地回到床上，发现这的确已经不是前面的电影了。他摇了摇头，表明自己没有换台。此时画面出现了一个女人的背影，身材不错，她是从镜头外走入镜头内的，样子有些落魄。只见她推开了房门，门里一片漆黑，然后镜头跟着女人进了这个黑屋子，随即一片黑暗，他们什么都看不见，只能通过声音来辨别。白毅这个时候已经完全坐了起来，他拿过遥控器把声音放大了些，安宗这才听到女人的脚步声，非常缓慢，随后脚步声停止了。他听到有人紧张的吸气声和痛苦的呜咽，这声音是一个男人发出来的，然后又听到什么东西被摔在地上，接着就是他和白毅都听到过的摩擦声和敲打声，声音越来越急促，而后则是越来越轻，到最后几乎只能听到细微的摩擦声，直至什么都听不见了。安宗和白毅都屏住呼吸不敢发出声音，因为电视机上并没有画面，完全是靠着听觉来感受。此时保持了至少有三分钟没有任何声音的状态， 如果不是那红色的电源灯，他们都以为电视机是关着的。